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啊。每天我们上班到了月底啊领钱，到了年底啊领年终奖，跨年我们再跳槽啊，这个工作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么过、啊、当然我们可能家里的这个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幸福。那到了工作一定年限之后，很多人都会在问这么一个问题啊，我这么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最幸福的状态是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幸福啊，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心理专家白成刚白老师，您好。 啊，香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马云可能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他啊、 嗯、 他首先很有钱啊、嗯、也很有想法，事业也很成功啊。 嗯， 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啊，他的一段话呢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他话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段。 其实现在中国最幸福的人是一个月有两三万块钱，三四万块钱，有个小房子，有个车，有个好家庭，没有比这更幸福了，那是幸福生活。超过一两千万麻烦就来了，你要考虑增值，是买股票好呢，买债券好呢，还是买房地产好。超过一两个亿的时候麻烦就大了，超过十个亿，这是社会对你的信任，人家让你帮他管钱而已，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的钱。 哎，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马云所说的月入三四万的人最幸福，真的是这样吗？啊，我们先不来讨论他这句话啊，什么房子呀、车子、家庭啊等等，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作者就是这里面的男主角。2006年，我和女友在南京工作，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不到15000，当时南京的房价已经比较高了，每平米7000-8000，接近10000。我们两个人工作一个月也攒不了一平米，所以没有在南京安家的打算。当时我们聊天说，要是什么时候一个人的薪水过了15000，另一个人就可以不上班，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了。2013年，我和媳妇儿，也就是原来的女友啊，在西安，薪水都过了15000，也有了按揭的房子。有一次我们走在路上，我对媳妇儿说，什么时候我能赚到更多的钱，我让你每月在金鹰随便买衣服。这个金鹰我想是一个购物的地方啊。媳妇儿贼感动，说我有这心就好。这个时候我想起2006年我们在南京说的话，一个人薪水过15000，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上班就好了。于是我们又盘算了一下，我们有房贷，有孩子，有请阿姨照看孩子，每个月要给双方老人养老费，盘算一下发现要一个人每月到账20000才可能让生活不那么紧吧。一个人每月到账20000哦。于是我们笑了笑，决定还是两个人都上班，并且还是只能一年逛一两次商场啊。2015年买了车， 开始每个月负担2000多的固定开销，支出又多了一笔。孩子上了一个英语班，一个画画班，平均一个月2000左右的支出。并且这个时候考虑到孩子过一年要上小学了，教育开销会增大。我这一年和朋友在创业，没什么收入，经济上捉襟见肘。我这么一算，觉得两个人还是得老老实实的上班，一个人可真养不起这三口之家呀。同时也开始怀疑，到底一个人赚到多少钱才会心理上没有什么负担，比较有幸福感呢？2015年年底创业失败了，回到公司上班，突然觉得轻松多了，每个月又可以拿不少钱了呀。这个时候我和媳妇儿两个人的薪水足够养活孩子，赡养老人，还房贷，养车子，每年出去转两圈也没有问题。现在回顾啊，2016年初到2017年是幸福感最强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状态刚好和马云说的差不多，一个月有2-3万、3-4万块钱，有个小房子，有个车，有个好家庭，没有比这个再幸福了，那就是幸福生活呀。如果夫妻双方身体不出状况，双方家里老人不出状况，马云说的这种状态确实是最幸福的状态，生活所需都可以满足，每个月还有28000的结余，能应付个小状况，心理上没什么压力，感觉松紧适度，和谐平衡。但这种临界状态其实也蛮脆弱的，只要小家庭或者是双方的原生家庭谁摊上个什么状况，或者是和医院打几次交道，你就会发现3-5年积累瞬间清零，幸福状态一溃千里。意识到这一点，你就觉得必须为意外养老操心了，就觉得2-3万、3-4万这还不能够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结合我的经验，马云说的话应该这么理解，家庭收入足够养房子，养车子，养孩子，每月还能结余1/3到1/4的家庭收入，还有两个人都要正常上班，和一家之力才能维持这种状态。此外，不要做创业这种败家的事情，他们会打破你的幸福状态。另外，小家庭和双方原生家庭没病没灾，不会有意外来破坏你的平衡。还有一件事，这是马云没有说的，那就是孔子所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什么意思呢？简单点就说，你能养家养孩子养老人，生活有点滋润了，就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成长。那么对于月收入3-4万的家庭或个人来讲，这个时候物质是不匮乏了，但转眼就会陷入一个新的泥沼，空虚、寂寞、无聊、缺乏意义感。而这种感觉会抵消你的幸福感，甚至会让你觉得还不如原来天天为了房贷车贷拼命工作呢，那个时候多充实啊。我在2016年年初到2017年中经历了马云所说的最幸福的状态，然后就开始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事迫在眉睫，不做就没有所谓的幸福。于是我放弃了高薪的工作，离开了组织，自由职业。你看，你每个阶段想象的有多少多少钱就很幸福，到你真的有了那么多钱，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样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幸福的，反而新的问题又来了。所以我的观点是，幸福是一个动词，是一种追求，是在路上的状态，是动态的平衡。当你有了一个你愿意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并且正在路上走的时候，其实是最幸福的。你在若干年后回望过去，也一定最怀念那样充满希望的日子，你觉得那是最幸福的旅程。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篇文章在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转帖啊，都在传播。我问问白老师哈，您从这篇文章当中有没有提炼出一些要点？我看您一直在画圈圈。 我觉得他最后哈，这个结论做得蛮好的。 他说幸福是一个动词，那也是一种追求啊，在路上的状态，动态的平衡。不过我这边强调平衡啊，你不能失衡啊，你失衡的话就心情就不好了，就不幸福了哈。当你有一个愿意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并且在路上走的时候，其实最幸福。我觉得他讲的真的蛮精准的。其实真的什么叫幸福感，我认为就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个状态。那什么叫自我感觉良好，就是你知道你要什么，对吧？你为了你的这个目标在走，你没有目标也不行啊。你会发现你有，为什么很多人很空虚，从身体上面就会延伸到这个精神上面的需求，所以必然而然你会满足了这些下面的底层的需求之后，你会有精神上的需求。所以自然而然的，你如果为你奋斗的目标没有了，那你就会空虚啊。即便你有了很多啊，那你还会空虚。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需要什么，对吧？再来一个就是你要放得下这个外界的这种批评或诱惑。哎，他为什么去创业啊？创业好不错嘛，因为你都是看到创业后的那个马云的风光，那些创业者这个在台面上说的我又敲钟啦，我又这个啦，就赚了多少多少个亿啦，但是台面下那种痛苦没看到。所以他也有一种愿望，那你就要评估好了，你不能只有看嘛。所以当你对外界的眼光啊、批评或诱惑太过的话，你也会失衡。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自我评估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不要比较啊、你看他刚刚前面不讲了吗，我发现跟原来比起来啊，其实也是还不如原来呢，是吧？他还提到这些话，所以当你有一个比较的心态，而且啊乱比一通的话哈、其实你就会失衡。所以珍惜现在有的这个，我们为什么古人说活在当下，其实还蛮有哲理的，就珍惜现在有的人，那这样的人会稍微幸福一点。真的我就看得蛮有感触的 啊。其实他年龄也不是很大，但是好像已经悟出了 悟出了一些道理，对， 人生的真谛好像他都悟出了一大半了，是吧？ 蛮好的，因为他愿意去尝试每个阶段，你看他愿意去尝试，这就是勇气。当他尝试他就得到了这些结果， 对， 而且还不错的结果。 而且他的这个结论呢还是在他的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平稳， 对 啊、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包括他讲的没有人所谓的有意外或者说有疾病啊、有灾有难的情况下。 是啊，马云说的那话还是有条件的呀，你要有车，你要有房，那还有什么好家庭。 所以他这个幸福背后其实还有着一个幸运。因为刚才说的这个灾啊、难啊、病啊，这个是有的时候不可抗力的。 是，有时候真的你说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你说突发一个状况你能怎么办。所以不太可控啊，有时候人生真是不太可控。 对，所以他的这个观点是代表他以前的经历啊所得出的，在他看来适用的。我们也想说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回复啊，网友的回复很有意思啊，不仅是回复马云也回复他。有人说了，月入两三四万大概是一个人仅凭工作技能所获得的收入的上限。工作技能啊，比如一个逻辑清晰的程序员，一个才华显露的设计师，一个功底扎实的分析研究员等等。根据行业不同，收入可能有高低，但总之在这个收入层面上，这还是一份工作，一份能与生活个人精神追求切割开的可进可退独善其身的工作。再往上的收入已经不是靠技能独善其身能够获得的，能力本身必然与某种资源交换产生关联，可能是人脉，可能是财富，可能是信息，可能是流量等等。但凡资源一旦开始交换，你就被卷入滚滚红尘中，千丝带绊，身不由己啦。 哎呦我天，这讲的好像还真的蛮好的，好像是一个 过来人呢、 哎、真的是讲的也蛮好的，蛮好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到这个阶段你打住，你就不会被卷入滚滚红尘了， 就你要满意你的二三四万的收入啊。但是你的生，因为这个是你靠个人技术跟你自己独善其身你可以决定的呀、只要你保证你的健康或者是对你至少你自己还可控嘛。但如果说你要再往上一点的收入，从二三四变七八九的话，或变成十二十三十，甚至你说马云这个上亿， 那就要是的，某种资源交换，对，那很精准，对。 那个白老师接触的收入高的人比较多啊，你跟我说说他们的这种。 哎，他们太痛苦了。 痛苦啊。 太痛苦了。 比如说。 有的就是要为了工作牺牲家庭。我们讲的就很实际， 嗯， 有太多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有些人说是妈宝，有些人说是怎么过度的这个让孩子有太好的物质条件，因为他以前亏欠嘛， 嗯， 他以前孩子出生的是不在身边嘛，他为了他的工作，他必须要付出嘛， 嗯， 所以这就是他们付出的代价， 嗯， 那你说你愿意这样吗？ 嗯， 对呀、啊，那这真的是一个你的选择。 还有就是这个资源交换，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内心有很多的纠扯， 这种资源交换其实是蛮正常的。我觉得你到了一定的能力，你的历练够了，你才有资源可以交换啊，我觉得不错的。他说的非常对的，就是说你要再收入多的话，那你就要包括你的人脉，包括你的这种你所拥有的这些哈，你说财富、信息等等，这些交换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更多的一些所谓的收入嘛，啊，其实是对的，但是。这个就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了， 价值观啊，就是交换过程其实伴随着价值观。 对，有些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嗯， 好，那你就要付出一些惨痛代价、 嗯。 有些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道德标准，或者他有一个停损点。因为我咨询的这一群人哈、啊，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为了要在这个公司得到了。他的合伙人的信任，女士啊，他必须要发生一些比较亲密的这种关系的。 嗯， 我说那你如果不做的话，你是不是会丢掉这份工作？他说不是那么简单，啊，有的他还会，这个老板还会威胁到他原来的家庭跟这个生命上的孩子上面的，挺复杂的。所以有时候他为什么说进卷入滚滚红尘，千丝代败，身不由己，很多是这样的。 嗯、是。那天啊，我在一个咖啡馆等人啊、嗯，等的时间比较长。 嗯， 于是呢，我就全程啊收听了一位朋友打电话的录音啊，这打电话的实况， 这个 声儿特别大 哦。 啊，给三个人打电话，不要和这个张总做生意了啊，不要跟这个协议不能跟他签啊。项目是好的啊，我们做了调研了，这个人背景不行啊，所以这个不能做了啊。啊，还有另外一个人，他这个。那我们可以考虑下一步是不是要起诉他啊？那个先把他法人章拿着，哎，等等，我也没听太懂哈、啊，反正这个是我所听到的关键信息啊，打了那一个多小时， 嗯，是， 我就感觉这状态还是蛮痛苦的。 对，也许状态痛苦，但是这就是他们在这个阶层或这个层面，在合伙合作的生意上面，他会面临每一天都要处理的事情， 必须要面对哈、啊。 对， 所以啊、你说幸福在哪里呢？ 嗯 啊。这是一位朋友的分析啊，你月入五六万七八万更高、 嗯、 可能你和方方面面的这种联系就会越多，其中有些就会身不由己、啊、 你挑战也会更复杂了、 啊、所以马云说的这个状态呢，其实背后呢也有啊你个人的这个能力的问题， 嗯， 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些滚滚红尘当中还游刃有余。 对，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网友的这个分析啊，回复他说，在马云看来，两三万的开销已经够了，剩下的都不是钱的问题了，因为他看不到月薪两三万的人还在焦头烂额拼命挣更多的钱，为的就是拿钱去抵挡和抗衡那些被马云啊这种人的光环屏蔽掉的刁难和苟且。说的也比较的这个直白一些哈、啊， 好像心里不太平衡哈、哦。我可能这还抵挡抗衡嘞，你赚你的钱，人家赚人家的钱，你抗衡啥了？ 嗯 啊，但是社会心里不平衡啊，凭什么同样是人，我赚两三万，人家赚两三千万啊，嗯、对不对？ 是，他这意思好像说就是有钱人，你好像两三万你够了，剩下的你不用钱也能解决问题哈、啊 嗯。 但是呢，作为他来说呢，必须要用钱来解决生活当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嗯、啊！您怎么看这事儿？ 我觉得这个是理解上的哈，这边说在马云看来两三万开销已经够了，剩下都不是钱的问题，他所谓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可能比钱的问题更头痛的问题，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是吧？ 对啊，这个能够用钱解决问题还是简单的问题嘛，是不是、啊、很多问题你怎么能用钱来，就是当你不真不能用钱来解决的时候， 嗯， 讲难听一点，很多人说哎呀，花点钱就把这事给解决了，那都是小事儿啊、 嗯、 那你弄钱摆不平的时候，哇，那就可复杂了，是吧、 嗯、所以他这还是个心态的问题重要一点、啊、 他可能没有，他我觉得他是理解错了， 说马云说剩下的都不是钱的问题，他只是没有跨湖，后面说比钱更烦的问题，是吧？那至于后面这一段要不要拿钱去抗衡抵挡，不用了，我刚刚说的怎么样会有幸福，那你就说自我感觉良好。第四个就是你不要去比较，你比你，我跟你怎么比你都不会爽的。 对， 真的。 因为还有人说，那我月薪四五千呢，七八千呢，一两万呢。 是我们上次应该是在多年前吧，全世界最幸福的一个国家叫不丹嘛。 是。 我们当时是不是看了这个决选？哎，大家觉得怎么那么奇怪？那个地方的生活水平是比中国差多了。对呀、所以我们说这个幸福指数跟你这个钱不全然的有关系啊。 嗯。好，再来看第三个网友回复啊。其实网友的回复还代表一定的这个观点的。 对。 可万万不能把这句话当真呐、只有你亲身经历过的风景才有资格自己去定义繁华或者是荒芜。身处你从未触及过的层次的别人，无论怎么划定幸福标准，对你来说都是没有什么用的。没有拿过十万月薪就不要欺骗自己，三四万最幸福。没有爬上过富豪排行榜就不要欺骗自己，其实我活得比那些有钱人惬意多了，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没有考上清华北大就不要说自己拒绝考试，对不对？就是自己考不上还说拒绝。 是、 是的，就是他讲的有一段我觉得蛮认同，就是你从未触及过的层级的这个层次的别人，就是别人说什么其实对你就是做参考，因为他有他的心境。你怎么知道马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他昨天刚被他的一个董事会里面的人的去留问题搞得很心烦，所以他觉得还是恢复到三四万比较幸福。但真的让他恢复到三四万的时候，马云做得到吗？他肯定也已经不能够这样满足了。 对 啊， 所以你不是他，你也不知道他的苦和乐，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不比较真的是一个杀手，你知道吗？ 或者说他说的话也只是代表他个人那一时一刻，或者说他自己的这种观点，是吧？ 当时的那个情境你不知道的。对啊， 前段时间那个360的周鸿祎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的人生竟如此什么失败还是什么，引起轩然大波。 是啊，那我们去讨论说他失败，有些人看起来没有啊，你没有失败，做得不错，但他就是那个心情嘛，可能跟老婆吵架嘛，所以他就觉得我怎么这样对待老婆，我人生真失败啊。那人家讲的是这回事儿，你想的是那回事儿啊。 对，因为你不是他，是吧？ 真不行。 所以呢，就是对于幸福的状态我们不要模仿，是吧？但还有一点，就像刚才我一开始念的那篇文章一样啊，就是对于幸福的追求，他的意思是会有阶段性的改变啊，因为人他永远是不满足的嘛， 是 吧？ 是。 那么会不会就是说自己有时候也很难预知，就是我很难预知到我对于幸福的这种追求也好，或者是对他的评价也好，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先刚才说的是别人啊，别人的事儿我们就放一边了。 对， 那我们再说反思一下自己。你能保证你自己一直对于幸福的这个标准是统一的吗？ 会不一样的，因为人是最善变的，不论男人女人。当你有一两千的时候，你说如果我到了一两万就好了，其实不会的。你到了一两万，你不要忘记你的欲望也会是会增大的。所以人是会改变的。所以为什么你说这个幸福它真的是一个过程，它不见得是一个某一个节点或某一个定义多少万多少万的事儿了。 对，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 对啊，这通货膨胀的事儿，对，我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大家没考虑进去，你到最后你都不知道未来你三四十万可能都不够啊，是吧？ 所以要说月入三四万的人最幸福，应该说怎么就是你的购买力永远在现在的所谓三四万的状态下，或者你购买力能换多少斤米呀、能买几平米的房啊。 是，如果说你真的完全，有些人认为啊，我完全都不用考虑这些事我就幸福了呀。那些人为着追逐金钱的这个目的一定是这样的嘛。就我不用再去点菜的时候看右边，对吧？右边都是价钱嘛，我只要看左边就好了，就是菜单，对不对？我管他多少钱我都能点，他认为这个就是幸福。所以每个人他这个幸福的定义又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结果他就发现他花了一生的这个来追求看点菜的时候看左边不看右边的时候，他会发现当他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喜欢粗茶淡饭了。 我吃什么呢？ 是吧？他就发现其实

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白成刚白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从心理的角度啊，来重新定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那很多朋友的这个困惑啊，或者说苦恼、纠结，都是来自于工作。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啊，都是跟这个跳槽有关系，或者是跟选择有关系。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竞争对手的公司给出了更高的工资，我该不该跳槽？很纠结，马上就要回复了。事情是这样的，最近突然接到竞争对手公司打来的电话，问我啊有没有兴趣换工作。对方呢是国企底下的一家子公司，业务基本和我们现在部门的业务重合，估计这也是对方公司来我们公司挖人的原因。其实呢，我在这个公司已经2年多了，从小编辑到项目主管一路走来啊，加班呢也加到全公司最晚离开的时候，也有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当然也有和同事欢声笑语的时候，也有被甲方气哭的时候，有归属感满满的时候，也有烦躁想要辞职的时候，点点点点点点。然后当对方公司开出比现在高出近3000的工资的时候，每个人都说你去吧，钱多呀。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也没有那么想要离开，或者说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离开。因为人对环境是有感情的，同事都成了朋友，领导也还好，也和甲方磨合的差不多了，要变动还真需要一点勇气，因为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人、新的甲方。还有一个原因是对方公司啊是国企旗下的子公司，但是呢成立不久，目前不过20个人，因为业务发展，几家客户需要驻点坐班，缺人，所以招人。为了方便对接客户而打算设一个办事处，到时候呢我只是在办事处上班，并不是在集团那边，而且环境我还不太知道。我们现在的公司呢目前还在为新三板上市而奋斗，不过呢也有100-200号人了。对方公司只有一个可知的优势，就是工资高。所以要为了更多一点的钱跳槽吗？倒不是怕工作辛苦啊，因为现在已经够辛苦了，我也是一个抗压能力比较强的人，我只是害怕改变，害怕后悔啊，一只纠结的大摩羯。就是3000块钱闹的吧。 对，好的，你总结的蛮一针见血的。3000块也不少了哈。 你得看他现在多少是吧，如果他挣的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个3-4万，可能这就没有太多。 对 他可能3000块钱占到他整体收入的比例还不低。 你看他这中间提到了几块啊，一个是他在意的工作的环境，他在意的嘛哈，工作的环境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薪资福利是吗，还有什么呢，未来的这个发展 上市嘛。 这是不是未来发展的机会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要去的这个平台哈或公司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提到这几点，当然 他好像没有提到他的家庭上面哈，不知道有没有家累啊？ 嗯， 啊， 就没有家里需要用钱的时候是吧？ 或者是说他的老婆提不提供意见？比如说是不是需要分开来住或怎么？这个也都是问题，因为中国很大呀，幅员广阔，有可能要常出差，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家庭啊？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人在跳槽的时候他需要考虑的这些原因吧。 嗯， 对，所以这些原因，看起来像是三千，但是纠结起来我觉得就是刚刚这几个方向哈。第一个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占你原来的这个多的这个比率多不多？如果你原来挣三千，现在人家给你就再加三千，那是蛮多了是吧？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你多了这个三千对你生活影响有没有很大？你需不需要为这个三千块去改变一下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哦，这个也是一个方向。那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职业发展哈、他说他是几岁啊？他这边有写吗？ 没有写。 没有写哈、我觉得如果年轻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多尝试，也就是把你的面给拉开来啊、你说我就在一个工作地方直接深入下来，可以，如果你的定性很够的话 ,OK, 没问题，你就从小干到老，然后就在一个单位就这么工作。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我倒是觉得可以多方面的去接触年轻人哈。那如果到了一个年纪的话，当然还要考虑这个平台的稳定性， 嗯， 啊，这个也是一个考虑因素。所以我说，你在意的是这个薪资多一点，还是说他这个发展机会？有时候 这 不能平行的。 对，其实这个呢，就和你刚才所谈到的年龄和他的职业规划有关系，可能不同的阶段还真的是有不同的选择。 是啊，你必须要做不同的决定啊，因为不是你单一一个人，你如果单一一个人那很简单，你爱怎么决定，失败了再来，年轻都可以。 嗯， 对，所以这个你要方方面面的考虑，你家庭因素有没有这个部分啊、年龄因素等等。 是， 还有一个就是平台的一个啊，资源，他是看到人多人少，我觉得人多也不见得好，人少也不见得差啊、就看说人多人少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他们工作的这个实际在这个平台上面，他有没有什么资源啊？我要说的是，他现在是啊，新三板上市而奋斗，看起来是很在这个打鸡血的状态，因为你必须要奋斗，你要预备上市的公司是最辛苦最忙碌的，所以他喜欢这样子。那我也必须告诉你，你看有一两百号人物，对，大家都在忙都在奋斗，但我也必须说的是，很多这些即将上市的公司一夜之间就没了。 为什么呢？ 资金链跟不上啊。 嗯， 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这都是老板层面、合伙人层面他们在讨论的事情，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繁华的这几百号人物在那里工作，所以我觉得人多人少只是一个参考啊。你需要思考，那你在这个新三板上市，上得了市跟不上市的那个结果是什么？你都能接受吗？啊，因为很多上不了市之后直接就砍人了，就再见了。 考虑一下最坏的结果。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不是看表面的繁华，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那另外一个就是国企，那国企的这种所谓的资源我相信是应该会稍微多一点的，但是国企的那种工作的环境你适不适应，有些人 企业文化， 对啊，文化你适应不来也没用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你要依着自己的这个标准啊，有些人就喜欢待在国企，对不对？稍微可以安逸一些啊。那现在国企也不一定了，现在国企也很拼了，所以我觉得要去了解你要去的那家公司的到底他的企业是怎么回事，有多少资源，还有他老板的性格，老板的性格很影响这个未来的走向啊。 嗯，打探一下， 真的都要去多一点深入了解，不是一个三千块的问题而已了。 嗯，是。其实他现在这个企业让他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归属感的，或者是说他现在在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情怀融入在他的公司的。 对，你提到的这一点，就是有些人很在意工作环境， 嗯， 他认为哎呀大家在这里都跟兄弟姐妹一样啊，相处得很融洽啊，有些一大换血之后他很失落，原本认识人都不见，他很在意这些工作环境的这种所谓的协调度的话，那你就要考虑了。那有些人他不在意的，他就是到了一个新环境他立马就可以融入，立马反正我做的是工作跟人没关系，那就看自己的性格。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你不走不代表对方你的同事不走啊。 那是啊大家， 或者是说你的领导有可能也会换人呢。 哎呦，我就遇到过，他在一个国家蛮好的一个就是医院哈，医院里面工作非常非常稳定， 然后呢，那有一家民企也是非常知名、非常高的民企要把它挖走，因为他们要开辟一个这样新的部门，需要他这个药方面的专业。然后他就去之前，这边的领导、中层的领导告诉他，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奋斗、一起怎么样，讲的都好好的。 嗯， 结果他把这工作辞了，都交办了。去了以后，辞的时候大家都特别不能理解，因为第一个铁饭碗，第二个稳定，他又是个女孩嘛，哈、嗯，所以你就好好待着嘛，蛮好的，没什么不好。老板又器重你啊，领导又爱喜欢你，什么条件他都看起来都不合适。结果他还选择跳， 嗯， 一跳过去之后，你知道吗？他说他上班一个礼拜。他这个之前跟他讲这个把他找过去的这个人中层这个领导就跟他讲了一件事，你这个现在公司遇到一些状况，你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出走，我们一起创业去。他整个人都懵了，你知道吗？这个太不可控了，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已经上市的一个子公司哦， 嗯， 对哦，他还是这么样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嗯， 所以就看真的有时候好多事情是也不太可控啊，那你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或者是你刚刚提到的，也许你的领导都走了，他就现在就是面临到一个问题，他问我说怎么办啊，他说找我来的领导说走了还要把我带走， 这种情况不是这个偶发的，这种情况其实还不少呢。 是吧？ 啊、 是蛮多的。然后他就说那我要不要走啊，我说你想清楚啊，你当初为什么去，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人，你是跟这个人还是跟这个公司这个事业啊，所以都要想清楚啊。 是是 啊， 所以呢就是你在跳槽的时候呢，如果你太在意这个所谓的公司的人的层面或者是情感的层面的话、你还忽略了自己的职业规划或者你个人能力的话，有可能啊，同样你会被这个人情所耽绊， 有时候会失望。 还是工作的事情谈工作啊，咱底下吃饭喝酒，我们可以谈感情哈、不要把这感情和工作联系起来。 是是， 嗯。 不过女孩子还是会多一点的是在乎，我之前辅导过的一个人，他就是原本他们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就是。真的大家相处都非常好，假日也好，私底下反正工作也都很顺利，工作的这个流畅度也很好。结果呢，公司把这个整个部门的大概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裁掉，就剩他一个人。 嗯， 啊，你知道吗？他痛苦的不得了，他甚至为了这个他都可能要离开那个公司了。 嗯， 对，他说他整个的不只是情绪上面的，还影响到了他在整个工作上面的这种对接也好啦，工作的这种能力的展现啊，或因为配搭的人不一样了， 嗯， 啊，新来的人他也不熟，然后又很多勾心斗角的东西，他就很受不了，就这种也会造成他在工作上面影响。 是， 嗯， 但是工作就是变的嘛，我倒是觉得呢，这种环境是让他。有更大历练的这样一个机会， 是，就是你要去接受这个挑战跟迎向这个挑战的话，那就比较没问题了。 是是啊，所以这是给你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和一个挑战的机会，就跟这个部队的将领一样啊，你不可能永远在这个一个地方当大将，是吧？你还得到各个地方去锻炼一下。 是， 领导的层面可能还有更深邃的想法， 是 为了稳定的考虑啊各方面。 嗯， 那从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呢，刚才啊白老师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哈、钱其实有的时候是最容易测量的，但往往也最容易把我们带进误区啊。 对， 也有一些呢可能没法测量的，需要我们自己去做一些了解和评估。刚才当时谈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这公司上市了你会怎么怎么样，你要想着它没上市 对 你会怎么怎么样。 哎呦，太多了，这种公司 是吧， 非常多。 嗯，比如说这个很多人说啊，那当年留在腾讯啊，现在都成元老了，你是不是都已经财富自由了？ 嗯， 啊，不能那么想，是吧？那腾讯当年卖掉自己的股份给这个卖给这个李泽楷的时候，你要想这公司可能都黄了我还要留在这儿。 是啊，你不能总想你没捞到那好处，那痛苦的时候你能不能共赴这种痛苦，你能不能担得过去啊？ 嗯， 对啊，这个你得考虑啊。 至少有一点证明你现在还是有竞争力的啊。 嗯， 在自己最有竞争力的时候找到自己职业上升的通道。 嗯， 我觉得这是我们送给您的一个建议。 是是啊。 每当我被你拥抱的时候，那是真的吗？沉默变成蜿蜒的 每当我想念你的时候，那是真的。抬头望着美丽的夜空，星星正在闪烁。我有消极的理由，所以从不要求。你有坦白的自由，却从不对我说。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朋友的纠结啊，也是这个换工作的事儿。从事互联网金融行业已经4年，因为公司内部原因，最近想跳槽，但面临两个选择，只能二选一。这不是有点废话吗？你还能脚踏两只船吗？很纠结啊。所以我还不说后面。我先说前面这个，他是不是有一点那种就是完美主义，什么都要占着，什么都想要，就是这两碗菜，这个把这个爱吃的拎出来，那个把爱吃的拎出来啊，都放到自己碗里。好， 没有，其实上面那个案例也是啊，我也只能二选一，对不对？ 对。 但是他们的心里一定想说，把他们加起来除以二，让我选多好啊，对不对？ 对对，那很多人都有人家的心理啊。 是。 那我们看他这个二选一啊，这哪两个选项？第一，接到了某世界500强公司的面试，并且面完之后整体感觉很好，猎头说公司那边反馈也不错，正在做最后的商议，薪资大概是24,000到35,000之间啊。这家公司的业务是金融的另外一个分支，和我之前稍有偏差，但是跟我所在的岗位没有特别大的冲突啊。就公司的业务可能稍有偏差，但是他的做的事儿不太还是有交集。第二个公司呢是业内老牌公司，实力和行业口碑都不错，业务岗和岗位的职责呢也是轻车熟路，很好上手，就是薪资大概少一点，只是20,000多，我比较纠结。哎呀，他第一次觉得选择是个坎儿，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原来没觉得选择很难。 那其实这个人蛮还算稳定了，因为在一个行业或一个公司里面待了4年嘛。但是他现在为什么会觉得难，是因为不是他的问题，是因为公司内部的原因。所以为什么我说公司内部原因造成你要被迫离开的时候，其实那是很痛苦的，因为你没有心理准备，你就必须要做一个选择。所以我大概理解他为什么觉得这是个坎儿啊，就是他在这，但是蛮好的，就是他在两个当中他已经找到了，就很多当中可能就筛选出这两个让他来选择嘛。其实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我觉得除了刚才我们考虑外部的这些什么薪资啦、福利啦、发展平台啦等等哈，这些原因哈，我觉得有一个部分也是要考量，就是你自己的，你在职业生涯规划上面，你要考虑你自己的一个角色的定位。当你定位了，比如说我定位我就是一个企业家，那你这么一定位，你可能就会选择创业，你就会可能去担更多的风险等等，对吧？咱们先把这个定位给定下来。我如果就是定位我是一个所谓的二把手或执行人啊，那我可能就不会去创业，我选择就是在做专业经理人这方面，这个你要想清楚。或者是我就是选择我要可以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啊，一年2-3万的收入可以了啊，我 我觉得这个是跟你的角色定位有关。那你如果你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那你可能你在这个专业上面，你选择上面，这个公司能不能符合你要实现你做这个专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啊，那如果你是要做领袖领导，那你要看在这个平台里面有没有机会让你接触到更多的这个领导方面的这种能力的机会。所以这都是你在这个角色定位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平台上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 嗯， 啊，那当然还有一个价值观，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比如说你能不能够很合适的跟人合作，你的团队精神怎么样。有些人是单干型的，有些人是合作型的，那你了解你自己的状况，了解你自己的能力，了解你的性格，这也是你择业的一个标准啊。那还有一个说自我认知，你是属于那种接受挑战型的，还是属于那种对不起，那个最好不要给我太困难的工作的啊。有些是能够保持乐观的，不怕打不怕骂的那种，还是说千万别骂我。那这个都是很关系到你要去哪个公司的一个状态，对吧？责任心，你自己的责任感怎么样啊？可以啊，无论什么项目你都要做到最好，发挥到极致吗？还是说哎，行了得了，简单只要完成就好了，对吧？这些我想这都是你很重要的一个择业跳槽的一个自己本身的一个考量的问题。 嗯嗯，首先自己问问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未来 啊。对对， 此外呢也分析分析你目前做一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嗯， 攻坚克难的，还是说得过且过的，还是说按部就班的， 对 等等，看看这两家公司给你的岗位啊更符合你哪一点啊。 对对， 其实呢第一家公司呢就是平台很大，另外呢收入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做的业务这块呢稍微它还是要有一些适应的。 嗯， 下面这家公司呢基本上就是 轻车熟路了吧， 跟现在这家公司差不多。 对 啊，薪资待遇呢比第一家公司呢要少那么一点点。 是， 所以就看他自己对自己的分析了，不是说这个钱多就好，或者钱少就一定不能去。 真的还不太是钱的问题。那你几岁啦？你20岁的话，那我觉得挑战一下呗。那你说50岁，那就好好乖乖待着呗，是吧？这个也都是关键嘛。而且我真的觉得性格决定你的命运。如果你真的不是那个做领导的料，那你就乖乖的安分守己的工作。 嗯 啊，如果你觉得你血液里面就是有个一个狂放不羁创业这种打拼的这种，那你给你自己放手一搏的机会， 嗯， 否则会后悔。 不过呢，也许他这两个岗位啊，也都是做业务啊，因为金融圈可能给的薪酬高一点啊， 嗯， 还不谈不上做这个管理层， 嗯 嗯，那只是从这个收入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现在缺不缺钱呀？ 嗯， 那前面我们也谈到了是吧，月入几万最幸福，不知道你现在对于这个幸福的定义当中还差几千。 嗯，是感觉他好像不是很缺钱。 嗯， 因为他会提到了一个，第一个是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挑战的，第二个是他稍微更可以放松一点的，就差个大概哦，有可能还会到35000，对吧？ 嗯， 所以可能会多一点挑战，它会有多一点收入嘛。 嗯， 我个人建议你，如果你还身强体健的话，我真的觉得你挑战一下，要不然你真的会后悔。 嗯，你把这个最坏的情况想到的前提下， 对， 试一试，可能也能够知道自己哪个地方不足。 嗯， 啊，自己的上限底线是什么？ 对， 就像我们上半段所谈的那个案例，那位朋友不是去挑战了一下创业嘛，后来又回来。其实他如果不去他心不甘，他可能到50岁都有这个遗憾。 啊，是是。嗯，很多人是，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啊，就是他如果还有这种犹豫的话，表示他心里面还是觉得诶，我是不是努力一把挑战一把我有机会。是的，这个就是你心里面的其实那个需求是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要不然他不会纠结啊。 对啊，你不纠结嘛。嗯，那你就好好的干你该干，拿20000你也 OK 嘛。不是啊，他一看就是他有追求的呀。 嗯， 对呀。 此外呢，我想他的年龄不会很大，因为互联网金融这行业本身也没多少年， 嗯， 是不是？他也才干了4年。 嗯， 所以说应该还是年轻有为的。 嗯，那就看你啊，有些50岁觉得自己很年轻啊，有些20岁就跟老个头一样啊，是吧？ 是， 心态很重要了啊。 嗯，好，所以啊，您的观点是啊，再搏一把，是吧？ 嗯，对。对 好，那总之呢，就是刚才我们的建议啊，把最坏的情况想到，然后哎，按照自己内心的这个对于自己未来的这种定义啊， 嗯， 去追求吧。 不过有一个部分哈，就是说